花生当饭食 ，CY 听扑食。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周博源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肉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破击会， 好啊！翻到嚟第三节咧，唉，讲翻啲轻松啲嘅嘢。头先喺铜锣湾一路行过嚟嘅时候咧，我见到好多姐姐咧就派紧一本 catalog 状嘅嘢。咁我就贪得意就攞啦，因为嗰份嘢 啊，呢、這个你啱啱攞噶， 啱攞噶， 巢嘅 系龙珠，龙珠系咪龙珠嘅 catalog？ 唔系龙珠，我初来要系而家 龙珠嘅 catalog。 龙珠里面有个角色叫做 你算啦，佢哋唔系我年纪嘅， 太曲线， 佢哋唔系我年纪，即系我同你大概年纪可能差唔多啦，三字头啦，佢唔系嗰 well，OK， 好啦，咁我以为佢派呢本咧系而家加斯卡特洛，因为个样好似嘅，个横直度，即系个 size 啊、厚薄啊，好似系而家加斯咁嘅嘢，但系嚟睇一睇，原来唔系、HKTV More 黄维基嘅、咁我姐姐就开始讲，黄维基啊，黄维基，咁好多人拎佢攞，咁嗰本嘢厚度系大概系点咧？真係而家加斯啲 catalog 咁厚，仲要厚啲添， 吓 咁、大概有几百页咁一本 336啊页啊， 你諗下336页你有几大本嘢呢？好啦，咁就知道啦，今日 DSC 就執咗啦，大家知唔知 DSC 系咩嚟呀？ 死啦，我好多保养喺嗰度，点 知拜拜啦，当 叫保养啦， 加斯嗰啲咩啊？ 加斯冇保养，我电器就係总代理㗎嘛，係咪 啊，唔系喎，搵翻总代理得噶啦，系咪啊？ 搵总代理啊，唔关 DSC 嘅。咁啊，今日又执笠啦。 其实几好啊 ，DSC 几平。 点解咧？你会觉得点解佢好？ 吓、我真系有买系平咯，同埋都几实正噶喎，啲家私咯。 唔系、家私质素差、我的经验系，即系我你信我半个专家啦呢行啦。 系 你讲下你，你讲下你嘅经验啊。 嗱，你講真，市場上即係講唔講得，可唔可以 講得 可唔可以全評論下嗰幾間大嘅 全可以 I 字頭 連鎖 I 字頭係啦 ，I 字頭 啦，係啊，跟住有 P 字頭同埋而家呢個 D 字頭啦。 P 字頭係咩 ？Murray 係啊，即係三間啦，係啊 ，OK， 係啊，嗰間啊咁啊，跟住然後佢三間其實都係賣緊一啲叫中價或者中低價嘅一啲傢 俬。 咁但係其實三間嗰個 IKEA 就I 字頭 ，sorry 講咗添，I 字頭就講係設計啦，設計啦係啦，咁然後 P 同埋 D 就價錢啦， 係咯係咯 ，D 個質素真係最差，好唔實正。J 係咩啊？最有 陳氣。 哦，啊嗰間好啲，嗰間好啲， 嗰好似實落嚟 嘅，嗰間都唔係平啊。Japan City 係賣傢俬嘅咩？ 冇。都佢唔 有啲貴咯，有啲貴咯， 我仲要有個騰氣咁樣， 真係唔得啊 ！D 字頭咧，真係啲家，即係而家呢家執咗啦，就真係。 I 字頭啲家先得唔得？ 有設計，但係啲質量都係爭，即係耐用性唔高。 我想問下點為之叫耐用性高 咧？你睇下佢用嗰啲物料啊，即係嗰個木板嘅質素， 即係隔心砂板， 係啊，即係或者係嗰個木板嘅嗰個密度。 哇 ！I 字頭啲書櫃先， 你用得耐你知係會變形啊。 系咯，全部 U 晒噶， 系啊，咁所以呢啲咪知道个质素。 我成日要反串佢，再顶翻上船头。 咁但我见到喺网上面都好多人好惋惜 D 字头执啦， 即系因为平， 啲家私都唔系啲电器都平。 都有一次我喺铜锣湾撞到刘家雄就去 D 字头嗰度买贵啦。 OK， 佢就话我听，哇，2000蚊买呢个四尺柜，真系富富可求。 OK， 咁我又冇得，咁我吹唔涨。 咁听个朋友讲就话，有啲人就租，即系如果租楼嘅朋友啦，佢就会觉得我都 OK， 因为两年后 用两三年 嘅啫，系啦，未必啱用啦。咁都合理嘅，即系可能话我变明就抌咗佢咯，咁样，但系当然唔环保啊，咁但系价钱上就合理咯，哈哈。咁但系唔知啊，即系你我冇详细睇呢单嘢，佢点解会执笠，有冇解释啊？ 公司啊出现咗好重大嘅财政困难， 佢 expand 得太大， 咁大概意思就当然冇钱，即系当然钱嘅问题啦。咁但系就话好几个月之前咧，啲人已经闻到味噶啦。大概系咩咧？五六月嘅时候咧，就开始有啲分店欠紧租，咁、就已经有人申请紧封铺啊，即系可能收翻间铺啊， 土地审裁处嗰啲啦，追租啦。 唔系土地审裁，即相关嘅法律行动啦。咁啊，已经系追紧租噶啦。咁就跟住咧，因为撞啱夏天啦，咁就好多铺头都开始大减价啦。 系， 咁但系 D 字头呢间嘢佢减收 cash 咯，佢就开始 收 cash， 现金价 收 cash， 有现金价就平啲咁样。 系啦， 咁即係當然 cash 嘅喺自己都好啦，係嘛？你又唔使俾銀行賺，唔使食。 啊，唔係不嬲都有現金價嘅，好似 DSU 平幾個 percent 啊，平少少㗎，嚇平一半啊！你唔通知我嘅？ 大佬，我点知你又买家私啫、 哦啊？ 你做街站嘅啫嘛， 买台卖台 卖冇 系啊！我哋 P 字头买台啊！ 好多人就已经 P 头冇呢啲啊 ，P 头啲嘢仲贵过 I 头 一啲啲嘢咯。我想讲啲家私就真系麻麻地咯，都算啦，唔好倒去买啦。咁啊，其他买嘅日用品咪 OK 啦。 买台都唔错噶，买啲接台 OK 嘅，金属嗰啲。 咁啊，即係開始有啲人聞到棺材香啦，就話喂唔知道唔咗到啊。咁跟住咧就開始有啲鋪頭咧執笠，咁啊大概就話誒、哎、租約期滿啊成啦。咁但係嗰啲人咧就唔即刻炒嘅喎，咁就調去一啲未執笠嘅鋪頭翻工， 仲好多人。 係啊，導致到有間鋪頭咧，我冇睇錯應該係九龍嘅。咁就去就有間分店咧，原本有廿個人，就突然間變咗四十個。 咁犀利？ 咁你諗下咩環境？ 好好招呼咯。 即係啦，你突然間入到一間鋪頭之後，話有 double headcount。 即係 pioneer 樓上咯。 有可樂飲啊嘛，一入到去。 唔係你個都好似有殷勤喺度揾嘢嚟做啊咁樣。咁但係問題呢樣嘢好唔合理噶嘛。係。咁好似即係咁就即係 speculate 就係話，誒、哎、都可能做唔住啦咁啊成。但係係啦，咁啊突然之間今日就爆單咁嘅消息啦。原來佢話佢遣散，又或者講緊就話佢請人有900個，即係其實我都哇大生意嚟喎真係。 佢之前有幾間分店啊？ 18間。 18間900個。 哇！係啊。因為佢牽涉嘅範數比較多嘛，咁你有電器代理，咁你加埋有家私設計啊、裝嵌啊、搬運啊、即係送貨啊、門市啊、會計啊、marketing 啊，即係一大堆人，即係唔係小生意嚟咯。咁變咗你真係霎時之間，哇900個啊！你出人又有嘢做啊？ 但佢都係大陸嘅啫嘛，啲嘢全部都係。 咁 好似成個茶機都係喺個大陸咩爭塊板就唔知咩冇。 咁我講啊， 我掉茶機掉咗兩個月啦， 我冇考究佢入面內部運作點啦。咁但係即係 喂，但係呢個 Hong Kong TV 我想講真係黐線嘅喎，多嘢到。 嗱 DSC 唔係拉埋一齊講，拉埋一齊講，準備拉埋一齊講。咁 DSC 做唔住，咁大家喺度估佢咩原因啦？即係第一個原因就係佢哋太多鋪請得太多人，你 expand 得太快咯。咁你講緊租約就係可能係前嗰排咩金融風暴啊、沙士啊，佢唔知九幾年開始有噶嘛。咁唔係零幾年開始有㗎嘛，咁你變咗你即係一時 expand 得太快嘅時候，你租真係會碾死你嘅，因為香港啲租咧起得太快，人工香港都係唔平嘅，咁所以你變咗成件生意點解有得做呢？就是、因為佢覺得佢平，因為個老細呢佢起家就係做電器代理起家嘅，咁所以佢變咗自己咧都會覺得第一係有疏醒，第二就可能啊都識得家私嗰啲人，哇！如果家私電器一條龍咧，啲人就好好啦。但佢真係睇漏咗一樣嘢咯。而家去電器鋪買電器，即係所謂叫喺豐澤啊、百老匯買電器嗰啲人，多數唔係香港人嚟嘅。你諗下，你真係俾心機諗下。 我真係喺豐澤買電 器。咁香港人都用電器嘅、 啊， 香港人都會買。 No， 我喺教協買嘅。 係啦。即係教協咧，係好多人買電器， 或者我個 friend 嗰度， 我都係買緊，我都係教協買電器。但係點解要咁講咧？而家豐澤百老匯買嗰啲好多電器咧，都係講緊喺門面，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買 gadget， 相機、電話、遊戲機，即係一啲五牙釘，又或者係好高價錢嘅 手玩過先至 係啦 嗰啲嘢。 嗰啲嘢真係講真。你一來價即你一件貨唔大咧，壓地即係窄倉唔使喎，好多地方咧，你個 margin 可以 set 得好高，因為倉租細啊嘛。咁你大問題就係話你整下靠自由行揾到好多錢，即係講真，你一部三星嗰啲電話，唔好話三星 Apple 都係啦，幾多錢啫？你講緊個唔計個 develop， 即係唔計個 development， 講緊個 hardware 個 cost 計埋個砌埋一齊個價錢，講緊嗰啲只係$160-170嘅事嚟嘅啫。你谂紧而家一部电话卖几多钱啊？保守啲系5000多，你买个大啲唔生性嗰啲咧，刘月华依用紧嗰啲系咩碌啊嗰啲咁样，喂，嗰啲系6000-7000一部电话讲紧。 我唔知道、 啊。2000一部成本你卖6000-7000，你谂下你谂下中间赚咗几多钱？三星就可能 cut 你一半啦，即系可能佢卖4000啦，另外3000就系门市赚嘅。 系。 你谂下电器铺点解唔做呢啲生意啊？你导致到咩咧？小型家电开始就冇地方卖啦。例如系咩？你搵个搅拌机边度买？ 即系咪有一款咯？ 有系啦，开始好 limited choice， 同埋就唔係間間豐宅、間間百樂會有呢啲嘢啊嘛。你要係最大嘅門市，你就有嗰啲咁嘅嘢賣啦。 係， 咁你變咗，你咪好唔平衡咯。我最大嘅門市就第一就可能有啲好 hot item 啦，賣電話、賣相機啊、賣遊戲機啊、賣成啊、賣 gadget 嗰啲嘢啦。另外一方面就用咗好多好多地方就係去賣吸塵機咁，而家仲邊有人賣吸塵機嘅啫？阿姐姐用數碼掃啊嘛，吸塵機你需要幾多款俾你揀啫？而家叻啦，開始有人好聰明咁發明咗部三四千蚊嘅吸塵機，又或者六七千蚊吸塵機，嗰啲就賺到錢啦， 幾萬蚊啊 ！Dyson 嗰啲啊， 唔係 Dyson 啊，Mini 啊，自己行嗰啲啊。 哦，那個飛碟 有啲就唔知咩拍打你嗰個 係啊 座椅，令啲塵螨飛出嚟再吸佢啊！ 咩啊？ 好犀利！ 你有冇聽過啦？你俾個電話去試下，有體驗啊！成日打俾你，使唔使體驗下先生？ 即係你 萬蚊一部， 即係講真，你 margin 細嗰啲生意根本喺香港係越嚟越難做，租貴人工貴，搞到做唔到。誒、啊，於是王維基諗到一樣。覺得會發達嘅嘢， 喂！但係哇，佢呢招真係電子榜都十個俾你揀，哇！咁啊邊度有倉擺啊？ 唔使擺㗎，喺 即係叫就喺個 一係代理喺廠嗰度，佢根本就唔使自己帶貨，於是佢可以俾曬所有唔同類型嘅嘢你，全部總之就話，如果你劉月華有種賣嘅，你寄俾王維基啊，王維基幫你至劉月華牌嘅種咧就擺喺上面啦，你月餅都得㗎，係嘛？阿蕭生都可以擺月餅上去賣㗎，你。即係你咁就可以即係叫 skip 咗好大部分 process 嘅成本。 係。 但係老實講，你問我都係睇漏咗一樣嘢。當然佢而家包裝到所有嘢都係你識嘅啫。譬如你睇入面三星電視機，又或者係睇緊一部 LG 電視機、Panasonic 電視機，你話俾我聽 Dyson 吸塵機，我知嗰啲係乜嘢嘢。你喺呢本嘢度有個價錢，我覺得你嘅平，即係我覺得你嘅價錢去平過其他人呢，我就唔介意喺度落單。Fair 啊。 係。 Sorry， 如果你突然間俾部我唔識嘅吸塵機。你話俾我聽幾咁死平爛賤，我係唔會買嘅。 嗯， 即係坦白講，而家連亞信， 但係呢本係你覺得啲 product 係有名定冇名？ 一啲啲一本本，你睇清楚。譬如衫嗰啲咧，就好多都冇名啦。 我邊度連實惠牌都有嘅真 係？有乜所謂啫？ 嚇、 啊！唔係我只係問一樣嘢，我只係問一樣嘢。如果實惠買一個水波係199，王維基又買一個水波係99，你問我喺邊度買？ 但是佢送货使唔使钱噶？ 唔使啊，我当你其实 要400蚊以上， 过400蚊先要送，即系过400蚊先要先。 我睇下就脚步咗啦。如果譬如我楼下有一家实惠，我梗系 exactly 先喺楼下买啦。呢个就系个 habit 嘅问题啊嘛。你叫我喂，我可以买衫完全唔睇牌子噶，即系你例如旺角买衫，啲妹妹仔去边买衫？去旺中啊嘛。 系 咁唔通啲妹妹仔 做咩静咗啫？ 有啲保留。咁喂，咁我唔通我知道旺中嗰件咩？咩冷衫乜嘢咩 cardigan 有牌子我先买，唔系我自在有得试有得睇有得摸一下佢， 有得拼下上身、啊， 有得拼 下 上身 嘛， 嗰啲系 surface 嘅一部分嚟嘅，你纯粹话俾我听，哇呢、這个 cardigan 点咁质料好，但系屌你影张相摆喺上边，我真系唔知喎，大佬，基本上我 系 好难好难买嗰啲 product。 哎、我 咁即系你听落好似你唔睇，完全唔睇好喎、啊，即系你觉得阿魔童最后一击都死埋。 我都觉得会死，因为咧我一睇睇下咧，我发觉好熟啊，即系好似我英国读书嗰时嗰啲 Argos 咧， 我知， 即系好乸大本，你知读书就最无聊，见到咁大本神攞翻嚟睇咧， 系， 即系好 exactly 就系嗰啲咯，即系乜嘢都有啦，衫啊鞋啊首饰啊电器咩咩咩，喂，但系你 Argos 唔同喎、啊，英国你即系。落街方圆 铺头啊， 即系方圆一里、 哦、 都冇呢啲铺头，你真系唔打佢咯，打佢即刻又送嚟 嘅。即系所以头先讲个 habit 嘅问题， 系 咯、 啊，你 系 知唔知呢样嘢乜？譬如 嗰啲， 我而家睇到啲咩电器，第一样嘢想买，你估我边？ 实惠咯 ，eBay，sorry， 错晒、 哦、，eBay， 淘宝， 淘宝， 淘宝系买家庭用品，即系譬如我琴日买咗个洗杯嘅嘢，哦，啜啜啜咧，我发觉我啲好。 我呢个 杯叫啜啜啜洗杯， 我的手伸唔到落去个 你嗰手梗唔得啦， 系即系啜肥定咩啦？咁啊啜 个杯细唔系只手肥， 我要买一样嘢，佢又可以啜到入边啲渍嘅，咁又要 咩洗奶粉嗰啲咪擦咪咯？ 我何嚟有洗奶粉嗰啲擦？ 无端买洗奶粉做咩咧？ 系啦，我冇 B B， 我唔 咁点解你要买嗰啲啜？ 我都话要洗杯咯，嗱嗰啲嘢咧，我系完全唔介意喺淘宝买嘅。第一，嗰啲即系嗰啲货咧，其实你见到个包装都系出口， 含 铅 嗰啲 胶又好少含铅嘅， 唔使食个口，同埋 系咪？系啦，最紧要嗰啲系唔使食个口。但系我啱啱听我朋友讲咧，就系啲人咧火龙果都喺淘宝买， 寄过嚟啊？ 唔系喺上海嗰啲人，而家上海反 红肉嗰啲啊？ 我唔知佢系咪 佢敢食 嗰啲唔系鲜肉，嗰啲多数系啲生果嗰类咁嘅嘢，果篮啊朱古力。 火龙果嘛，红肉同埋白肉噶嘛。 系白肉，白肉嗰啲， 白肉唔好食。 咁咁上海嗰啲人咧，而家就真系喺即系喺淘宝系做到嗰样嘢，因为即其实我唔知啊，但系香港咧，我都仲系 prefer 去一间睇到嘅生果铺买生果咯。 系， 就算我觉得佢系喺黄河基度有得卖都好。咁咧，我真系喺前嗰排咧喺黄河基度买入土嘅，因为事完咧，我睇到间 Ocean Free， 你知咩叫 Ocean Free 嘛？ 知， 系啦，开好嗰间，系佢 send 咗 email 俾我，佢话啲土630一盒，13-14个。咁我妈中意食土，好啦，我试下订啦咁样。 Ocean Three 啊， 我订佢费，我600 OK， 我俾我 OK 我俾。佢话得啊，先生，三个礼拜后你去我哋葵涌货仓攞，我即刻 cut 咗佢线，即系我觉得你喺玩我。喂 ，sorry， 我而家就想食土，依家呢一刻想食土。如果冇嘅话 ，OK， 你就算而家叫我呢一刻去葵涌攞。我条气都仲信， 系 你话俾我听要订三个礼拜先至有嗰盒我唔知道好唔好食嘅土 ，sorry 我唔会， 系 但系基于我个朋友喺 HKTV 做嘅关系咧，佢话不如你试下我度订啦，又或者佢嗰度有一散卖，你可以买几个试下先，我 OK fine， 咁我以为佢都要订咯，原来唔使，即系嗰日晏昼同佢剩完呢单嘢之后咧，夜晚就已经有朋友车到我底下，因为我朋友同佢交收开啲买， 佢私人醒嚟噶，平时我哋买冇咁快噶， 其实冇。 正常要几耐啊？即系听日咁样。 我系即系都要三日噶。 都要七喎，咁就系。 快 咯， 唔系三日都 OK。呢个嘢系 reason 冇噶啦。即系我如果我打电话去落单， 都好贵、啊。我觉得佢啲生果。 咁你睇下买乜嘢啦？ $15个苹果啊，$13个奇异果。 清心噶、啊。 咩叫清新啊？ 塔斯曼尼亚、啊， 塔斯曼尼亚， 但塔斯曼尼亚嘅富士苹果唔知系点咯？ 即系澳洲裔嘅日本人， 哦、okay、 即刻明晒啊！ 明晒， 即刻明晒。喂，咁你有啲生果系真系贵嘅，咁所以我唔介意试啊。但个问题咧，我自己系唔系好识食土，但我问下我妈，阿妈即刻明啊。呢啲土阿仔你要几钱买？我话$50一个，咁我买咗四个，咁我$50一个，佢话咁我即系点啊？即系唔系好值咯？我话吓呢个土对我嚟讲已经好香，因为我唔识食啊嘛，咁食食啊嘛，咁我攞起闻，哇好香啊，好掂啊！你教授嘅时间系咁噶啦， 土梗系香噶啦，你加市卖$20份嗰啲好香。 我唔知有几，唔系嗰个系好明显同你都香味唔同，你系执得啱嘅。 我真系唔识，真系唔识食，真系点分啊？下次请你妈妈上嚟做嘉宾， 嗱 讲下白土系点样欣赏，好啲人品酒嗰啲咁样。 真系靓嗰啲白土浸皮咧，系薄得好紧要， 一搣就成， 一搣就 系啦，好似啲脚甩皮咁样，系咪 我唔知道有冇大个好啲嘅形容词。 我啲皮厚嘅，所以唔会。 但系实际上佢话啲皮系好薄嘅，咁但系我哋嗰日食嗰个就唔系咯。咁于是我食咗一个，我俾咗三个我妈。咁阿妈话其实即系你嗰个价钱，你应该买啲更加好嘅土。 系。 咁我唔系，都系山梨县，即系我睇住个地方，我谂住山梨县嗰排啲气候好，所以呢一做土啊当做啦，系嘛？原来 which is not， 即系可能有人买得好好食，但系我嗰箱咁啱就唔好啦。即就系唔甜啊！ 拣靓土嘅喺隔篱拣啦， 系隔篱有个靓土，真系靓土，呼吁货金吓、啊、都要补翻佢， 又再读多次。 老老实实，一日临尾先读。咁老老实实，你呢本嘢有好多 item， 我系真系要摸上手要试先知嘅。我系咪会？ 咁生果真系贵、啊， 我真系 试$9个。 但有冇正面啲啊？有冇啲系即系呢本嘢买系嗰度先买到噶啦，好平啊咁样啊。 所属面嗰啲。 可能生果会唔会即系你阿妈遇咗你阿妈个专家就好似即系 咁系啦。嗱，譬如嗱melon 啦，橙色嗰啲蜜瓜。 喂，你咩下你 melon 啊 ？melon 咯。日文啦，系melon 啊 ，melon 啊，系一个交叉嗰个叫 mel 嘛，好。咁喂，咁啲 melon 犀利啦。日本北海道有个地方咧，就盛产嗰啲橙色肉嗰啲蜜瓜， 系 嗰个地方叫直浆， 三嚿水一个咯， 系真系要咁贵。我即系上次我妈去完日本咧，佢带咗蜜瓜翻嚟， 下边都唔想咁贵嘛。 唉，你食过嗰样嘢先知叫咩叫蜜瓜。即系等于问呢个问题，乜嘢叫 我日本去筑地都有抬啲蜜瓜翻嚟 嘅。就系唔系筑地，嗰、那个地方系直浆蜜瓜，净系嗰个地方先有嘅啫。 咁好食 系啦，即系问你乜嘢叫做提子好出名嗰啲叫咩提子啊？ 巨峰 提子，你食过巨峰未啊？ 食过， 你食过巨峰未啊？ 食过， 你真系食过巨峰先知乜嘢叫 酸嘅巨峰提子。 嗱，叫唔好咯，你就 食甜得滞， 我觉得甜得滞、哦，我唔觉得 甜得滞就啱啦。你净系食咗一种酒香喺度噶。有种酒嘅涩涩 地嘅味，啲林姐姐嘟咁样嘟嘟啲肉出嚟咁样， 着褛着毛毛嘅，但系你会觉得佢有少少甜得滞， 系咯。 但系老实讲， over 就係有啲 taste 嘅問題咯，即係老實講我就唔係太中意。 係， 但係你話佢嗰種甜度同其他一般買提子咧係非常之唔同。 係， 頭先我舉個例，直將蜜瓜就係一件咁嘅事啦。你從來未喺呢個宇宙任何一個角落食過一個同一樣嘅蜜瓜，嗰、那個蜜瓜先係蜜瓜，甜香爽滑。你一大都買唔到，但係 好食先，好食嘅， 好食， 好中意食。 嗰、那個蜜瓜就 直食，爽嘅喎，係咪啊？ 爽 爽， 蜜瓜本身都係爽嘅。 嗰、那個蜜瓜就係值400蚊啦。所以你話我400蚊係咪貴？睇下你中唔中意食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問題就係、是、話，如果你保證到我每一樣喺 HKTV 買嘅嘢都係咁好食嘅話咧， 八折嘅喎。 咁啊，抵咁啊，买系咪？ 抵680蚊一车厘子， 有一回赠啊！人哋呢个价钱仲有回赠， 有100蚊 coupon 入边， 同埋有回赠噶。 咁、你变咗就话，如果你保证到我买嘅所有嘢， 勾勾有 质素， 质 素都高嘅，你就 质、 OK、 素高，我就觉得 OK 嘅。但系问题你要俾我知道，即系譬如你话俾我听系直张蜜瓜，咁我知系乜嘢，我就会买咯。但系你话唔系，嗰、那个地方系原来塔斯曼尼亚直张蜜瓜，咁我啲保留喎，系嗰个 factor 啦。咁你变咗，同埋有啲嘢。我知系啲乜嘢嘢嘅，譬如我近排买咗好似类似 HiFi 咁 iPod 嗰啲插电咗咧咁样样。喂，Bowers & Wilkins B&W 一听就知贵嘢啦。你谁不知佢原来专门掂嗰个 model 做紧半价，千几蚊，系3000几近4000蚊减到1000几蚊。有啲嘢咧，即系讲真，你有啲嘢买原价唔系最抵，就算你话俾听唔系，黄牛基你有得卖，原价7折，原来专门掂埋一半价，你又唔使同佢链嘅呢啲嘢。Given 我系知嗰样嘢乜嘢，又系如果你俾个我唔知名嘅牌子，你话俾我听呢个又好好声嘅成，即系我就唔会嘥时间听，唔会嘥时间睇。Given 我系知唔知嗰样嘢啲乜嘢？咁你阿游小姐，你话俾我听，你头先揭咗呢份嘢足足3个字，有啲乜嘢？你话俾我听，你知道佢买咩嘅？ 咩啊？ 多唔多牌子你识嘅？ 唔识喎，真系。 系啦，咁我就， 但我成日对阿摩同嗰个期望高啊嘛，我觉得佢硬系搞得咧，系硬系有啲嘢嘅咁样咯。 但系呢啲真系 好有魄力 work 嘅喎， 系好有抗劲。 网购呢啲 系咩桥咧？究竟佢咁样搞法？ 喂，肥佬礼以前苹果都做过啦，都执啦。 送货搞唔掂，佢送货搞唔掂，即系因为嗱，又系另外一个 issue 咯。如果我譬如我就咁卖蜜瓜咁计啊，我一日有100张单啦，你做送货嗰个送到你趴喺度， 系 一百。如果你话俾我听，纯粹系上货落货，即系我去完新蒲岗，六合街，跟住去四美街，跟住唔知去乜嘢，跟住去观塘，一个一个落货点做100个咧，我就觉得唔系咁大问题。但系你话俾我听唔系，系四美街嘅乜乜工业大厦嘅1906室 B， 咁啊死得啦！你又要拍低，即系你又要摆低架车，你如果除非有人等你啊，等你如果嗰度有俾差佬讲，要兜圈啦，咁你又要上去。来回 lift 程又要等 lift， 又等佢有签收，又要你个有喺咪度，咁就犀利啦！即系嗰个 delivery 嗰个 cost 就会好贵啦。 系， 咁个问题就系话而家咁呢啲，喂，好坦白讲，你冚唪唥都送到上门噶，咁你变咗个 delivery cost 咪好高咯？咁你一多 order 起上嚟，你个 delivery cost 又好高嘅时候，即系你根本就成条龙股，即系嗰个大桥就唔 work。基本上就系话， 真系唔 work 嚟。 我买同一样嘢，但系问题我要俾多40蚊做 delivery 嘅，你会唔会买？我唔会喎、 啊，同埋我觉得呢本书起码有一半咧系唔会有人帮衬， 真系啊， 譬如首饰啊， 手 表啊， 你会睇住本书仔嚟买 泳衣啊？我真系唔会睇住本书买泳衣、啊， 要试噶嘛，系咪啊？ 但苏花好似佢而家做紧、 啊， 做紧嗰啲网，佢而家佢系做紧噶啦嘛，已经呢日发大嚟做咗，而家好似都赚钱噶、啊。 纯粹做网购炒咁3/4人就赚钱，咁但系佢发大又系要请人。嗱，老实讲， 系咯，要你识送货多，你又系要请。 网购系咪有做咧？ 仲要有 车添。嗱，即系我又要拆阿萧生鞋，你知边个萧生？ 知 系啦，萧生我梗系拆个鞋啦。嗰啲嘢有得做啦。你话俾我听，乜嘢叫做半岛月饼？我有个印象，知道系咩嘢。佢话俾我听，萧生推介月饼，我就可能会 嘉麟楼 系啦。你话俾我听，黄维基用即系食过啲咩月饼推荐咧，我都或者会食。真系讲真一句，因为我知黄维基系个咩人，我知佢嘅 taste 大概系点样样。但系你乜嘢都要 endorse 黄维基个名落去，你谂下要 endorse 几多嘢？ 咪咯， 同埋有啲人卫生巾，你点会 endorse 黄维基？ 或者 BB 产品咁点 endorse？ 萧生就唔同啦，你做月饼、做猫山王、做虾子面，唔系啊，月饼。蝦子面仲有粽，跟住仲有咩海王汤嗰啲，全部嘢都系萧生自己会食嘅，佢攞出 endorse， 我就觉得有说服力。 咁即系菜篮。 我想讲萧生，有人冇俾啲粽我啊？ 变咗嘛，我帮你食咗个好做好心，你明唔明啊？唉，又讲呢啲，我哋唔讲呢啲。咁变咗， 人中饱私囊啦。 咁你变咗，你所有嘅嘢都系 signature series， 系佢先有得卖嘅话，我就基本上唔会理佢用咩钱。即系假设嚟讲，美心买一只种系128蚊，萧生买一只种158蚊，我会买萧生嗰只。我觉得佢嗰只好食啲，同埋我食佢嗰只，我就有得上 Facebook 话俾人听，我食紧萧山只种，我食紧美心只种，我就唔会拍相上 Facebook 嘅。This is why。咁你所以你如果系做一个所谓叫做select shop， 好似连卡佛啊、Harvey Nichols 嗰啲咁嘅嘢，即系我搜罗咗好多唔同牌子，而嗰啲牌子本身有 establishment， 即系我真系，譬如我 Dyson 吸尘机。你而家百老匯賣緊6288嘅話，我賣4288。誒，我覺得你有得做，但係老實講，同一個遙控吸塵機咧，你知唔知水貨賣幾多錢啊？3000 喺德國訂翻嚟吧，好似係嘛？ 日本 訂翻嚟。 我自己就喺日本託咗個翻嚟。 係 總之喺百老匯賣緊6288，我就喺日本賣緊，大概賣咗2900零蚊咁上下，又唔使俾税，唔使剩。 你飛過去嘛？ 咁你点解唔可以做水货？唔系点咁点解你唔做？ 飘啲人做水货嘅，飘睇啊！机票都赚埋，你真系几千蚊买咗机票同埋住宿嘛？ 粒水。咁但系你谂下做水货，你3000蚊成本，我计你真系3000蚊买翻嚟，你卖紧4000蚊都一定系啲人扑到嚟买，因为我话俾你听，而家系好 Q 多人买戴森啲吸尘机。人哋買6000，你買4000，係賺到你死。你只要即係做 select shop 呢個模式，你揀啲人識嘅牌子去買，依然係會發達。 但香港人咪真係忙到冇時間去 shopping 咧？ 你問我，我話 到要喺度 keep 嚟到 shopping， 我覺得直情係冇咗嗰個生活嗰個情 操 啊！ No, 你問我，如果我純粹 no， 如果你純粹我。 你買嗰啲叫咩沖涼液？ 阿多娜真係聞咗一聞嗰本 劇 透龍啊！ 搞到 我一定聞，你明明 你真係好難，我覺得係唔 work 噶。我覺得初頭咧，黃維基個 model 以為佢係用電視，跟住好似植入式咁樣去推銷， 佢當自己幫自己賣廣告。 咁但係而家佢又唔做電視，我真係有啲擔心嘅，的確。 因為啲 係 實在拍電視真係好貴。 係啊，咁但係如果淨係咁樣做，好似又單調咗。我即係我期望佢有啲特別嘅搞作啦。 出嚟 sell 衛生巾。 唔係，我係希望，我係希望佢有多啲第一係有多啲人識嘅嘢，即係你唔好諗住就係話，我純粹揾多啲廠家代理商，佢俾個 catalog 我登，係，但係你賣嘅價錢又同代理賣一 Q 樣，咁其實真係冇意思。你真係要揾一啲個人都想買嘅嘢，淨係你有得賣，而個價錢係唔需要平過人嘅。我講多次，個價錢係唔需要平過人嘅。你賣400蚊嘅麥瓜，賣6000蚊吸塵機，我話俾你聽，只要啲人覺得你係值嘅話，多人都同你買。香港人就係咁，香港而家係冇時間，一唔係冇錢，你搞清楚一樣嘢。所以我好怕啲人話咧，哇！而家香港真係冇得食啊，或者香港點點點啦，真係要去暴動啦，掟汽油彈啦。 真係好可悲啊！買去 shopping 都唔去，就自己喺度 算。唔係，當然有啲嘢要 shopping 啦。你話西裝咁點能睇？ 你嗱，你護膚品都係啦，你點即係要試下嘛？即係流利唔利噶嘛，立唔立噶嘛？ 係啊，所以我覺得佢只係有啲嘢做到， 呢啲全部都唔 work。 而有啲嘢做唔到。 你健康食品都還可以，但係哇，真係唔～买胶布， 胶布啊，犯不着。我嘅紧要先买胶布，要去药房买完嚟贴啦，等佢送货唔流血死 咗 咩？ 虾条啊，喺度唔真系。 虾条啊，头先讲漏咗759啊，759我都其实好想讲啊，即系759咧，其实而家系一个中产嘅地方嚟嘅，即系你去759买嘢唔系贪佢平啊，好坦白讲，你系贪佢有啲嘢佢有，人你冇。嗱，我就喺759发现咗一只牛排，好好食嘅，冰嘅，非常非常非常之好食。系拍得住乜嘢呢？你同一嚿嘢呢，你去餐厅食呢三嚿水稻啦。 佢几钱 呢？ 佢係8蚊两块。 要煎㗎嘛。 8蚊两块。 100蚊。 150蚊。 100蚊两块你咁咁食啊。 要煎啱啦。所以你做呢啲咁嘅模，你一定要有 footage， 你应该要有个 Jamie Oliver 咁嘅人，又或者是肥媽咁嘅人，教人哋点样煎点样整，你就发达啦。 759有㗎嘛。 我唔使，我 识，咪系咯， 所以七五九咪发达咯，七五九做生意做到想死咧， 七五九有冻肉卖嘅咩？ 有， 七五九仲有茶餐厅添啊， 有 化妆品， 荔枝角，荔枝角有间茶餐厅，化妆品嗰啲亦都多咗， 对面有啦，已经化妆品嗰间七五九。 所以话呢个世界咧，好，今日时间差唔多啦，多谢阿少伦啦， 好， 如果有时间不如多啲上嚟 倾下偈啦，上嚟， 即系我觉得我哋 礼拜 咩？ 好噶，我对佢好有好感啊，因为我觉得佢有 sense 呢啲系推销嘅策略嚟噶，系嘛？ 呢个系策略嚟噶。 佢个个都咁讲，上礼拜都咁讲，系嘛？ 冇啊， 冇啊，咁耐以嚟系得你同埋阿杨岳桥啊，好认真讲过啫。 哦，系咩？ 系啊，真系噶。 好啦，多谢你。 呢个得啊。 希望下次上嚟嘅时候，阿魔童未执啦。 我真系唔想去死啊！ 你好拍上嚟噶， 我真系够拍剧啦。下礼拜 quiz 下佢嘛，你噶啦。好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 拜拜。喂，下个礼拜嚟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.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喐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，扑击会。